Hello， 又是烈女广场，我是桑尼亚。咁啊，最近呢就有好多人呢就注意緊呢啲军事嘅题目。咁我哋今日又讲下军事题目啦。 我哋突然间又非常都好似我哋嘅同台嘅其他节目咁样㗎。 对 时事啊同埋我哋本土嘅军事发展呢都系非常关注嘅。 冇錯啦，咁尤其是最近就越嚟越多人去關注啦，咁所以我哋都冇執書講埋一份啦。咁我哋今日有阿 Jo 啦 ，Hello， 咁有呢個九唔搭八純情哥哥仔咧， 係冇錯，咁啊， 好，我哋一齊研究一下， 係呢啲野戰軍啊，我哋以前我哋中共都有個野戰軍嘅軍團嘅，咁我哋而家香港興單挑。啊，唔同嘅， 但系佢哋激烈好多喎。 啊， 佢哋激烈好多喎，学你话斋，即系淫乱无耻啊，系咪啊？ 唔系，呢啲可佛学嘅，好明显系，你明唔明？ 系嘛？ 呢个世界一切都假嘅，冇嘢系真嘅。咁我尤其 即时空空， 冇错系啦。咁你所有嘢都系假嘅时候，就何必要你人眼光咧？系咪？ 冇错， 系修饰，但系唔系呢个都系街条街嚟啊嘛。 唔同，你喺啲咁嘅环境都可以修炼到，你就即身成佛，你明唔明啊？ 嗰啲咪旁若无人咯，即系我谂住大陆呢，佢哋系旁若无人，系货，譬如屙屎屙尿啊、坐啊踎啊啫。原来佢而家进化到旁若无人地方嘢咁样样咧，你真系唔够去玩噶。 其实我觉得佢哋系因为去香港佢唔熟路，佢唔知道边度有马栏啫。 但系佢哋喺嗰头读书嘅、哦，一个读一个读浸会，一个读 poly 噶嘛。 一个读浸会，一个读 poly， 但系佢哋唔有好多人就系读书去嗰笪地方就系读书，佢唔会话去留意周围嘅事物，所以佢可能佢哋冇读通识啊嘛。 唔系，我问嗰个问题嘅，我问嗰个问题嗱，如果我哋去咗巴西， 系 有咁嘅情况。咁你會唔會開放到可以咁做呢？哎，冇人識你噶啦，雲 巴西同巴西整個社會氣氛唔同啊嘛。 唔係你知唔知道 ？Even 其實出面外國有天體型啊、天體沙灘嗰啲咧，佢哋都唔會俾你，即係就算俾你唔著衫，佢都唔會俾你咁樣當街當巷咁樣搞嘢噶喎。即係你都要揾個地方叫做即係有啲遮掩啊，係嘛？即係你唔會喺個沙灘度咁樣咁樣就咁就埋牙開波噶嘛。 係因為佢唔想你哋入沙啫，係嘛？ 咁我唔知啊，咁入咗沙系几麻烦嘅，咁都系。不 过 其实咧都几多喎，因为其实之前又有一单咧已经譬如可能个零月前有一单系喺大角咀挂嗰间老人院嗰度嗰个后门嗰度咧，个防烟门嗰度咧已经有一单。不过佢哋啲个都算系即系匿埋，好似啲人平时食烟咁咧，即系已经匿埋鬼鬼祟祟地咁样。 同间老人院啲老人冇关 系 个。 应该就冇嘅，佢哋都系黑头发嘅，可能啱啱就去老人院嗰度探完啲老人家，系啦。咁出嚟就覺得啊，人生苦短啊，睇下咁快就老啦，咁我哋就嚟啦。 冇錯係啊， 係啦，咁佢哋就覺得可能係即係比較人生苦短啦。咁啊所以就咁，但係唔知點解隔咗一排咁又有單。咁其實都講翻咧，事源咧就早兩日啦，咁就有有人擺相上網咧，就係即係。有啲即係有個女人同埋有個男人啦，咁就喺路邊嗰度咧就唔知喺度sucking咁樣啦，啜緊某啲嘢啦，咁啊，咁跟住喺後屘咧，咁即係上嚟呢啲， 呢個第一段片嚟嘅。 咁係啦， 分咗三段嘅， 三段。咁後屘阿喪尼啲多朋友嘅咧，咁就好快咁就即係收翻曬啲片啦，即係有成個 collection 咁樣啦嚇。咁啊， 揾咗幾耐我先揾到中間嗰段啊，真係。 我哋對於我哋都係一個非常有求真精神嘅嚇。 冇錯，今日睇真啲啊嘛，我哋。 冇錯 係啊，趁亞視就嚟收皮啦。 解剖外星人啊！ 唔係趁亞視就嚟收皮啦，咁我哋要做啲節目去懷緬下佢，咁我哋就做下呢個今日睇真啲啦嚇，咁大家一齊研究睇真啲啦嚇。咁啊。咁好啦，咁其實佢講緊嗰幾條片講咩呢，咁分咗三條片嘅。第一條呢就係講緊呢有個女人呢就即係除已經除咗自己條褲，即係佢嗰條褲係已經落到去小腿㗎啦，咁你見到好大個月亮喺度嘅。咁啊。 嗱今日呢我哋講返個時間，今日紅月啦，見到啊。 係呀係啦。咁跟住呢咁可能佢即係早兩日叫做即係趁下熱鬧咁樣啦。咁佢就見到好大個月亮啦。咁、那個女仔呢就持一個啊即係跪喺度，但係踎喺，即係我唔知佢點講咧。咁點知呢個男仔就 L 字 型啦，係啦 ，L 字型咁樣啦。咁啊，擘大對腳，咁、那個女人就即係喺度含緊佢啦。咁但係見到嗰條女係好扯嘅，即係佢扯到咧係嗰啲，即係好似講唔切啦，就嚟死啦，唔搏嘢就嚟死，唔知以為佢中咗嗰啲迷嗰啲春藥咧，即係以前古代嗰啲咧，咩散咁樣啦，即係嗰啲咧。咁總之。你半個時辰內你唔搏嘢你就會死，佢好似嗰啲咁急咯，你明唔明啊？咁跟住咧， 咁你唔可以咁講嘅，咁啊食瞓同埋搏嘢係人生三大需要嚟噶嘛？ 咁我都知道，咁我都明，咁但係即係。 佢哋我唔知佢哋要几醉，我都有諗緊究竟要几醉先至可以做到呢一样嘢呢。咁啊，咁跟住讲第二段片啦，咁第二段片就比较长少少呢，咁佢哋就讲緊就个女人就即转咗姿势啦已经，咁个女人就摊咗喺度啦，咁跟住呢个男人呢就开始就除自己条裤啊，咁然之后又喺度除个女仔条裤呢，就真係埋牙就真係帮嘢啦。咁但最得意系咩？最得意系真系期间有人行过㗎喎。 是同一个人定是两个不同的人呢？我觉得是应该同一个人走过两次。 啊，是咩？ 我觉得是同一个人走过两次。 你觉得是同一个人走 过两 次？看真啲嘅话，他们很求知欲，很强盛的话。 是我觉得是。 看真啲。 我觉得是他们应该是他们同校或者是那里宿舍附近住的男仔走过去看看究竟是他们识不识的。走过两次，我没记错的话。但是我幻觉呢， 我見到一個咯，我第二個 男仔嚟噶嘛，戴眼鏡噶嘛。 係啊，但我第二個，我因為我冇成條片，我冇睇曬，因為佢哋都幾悶嘅，其實佢哋個動作，你幫佢伸個圍嗰啲動作嘅啫。 又唔夠大，唉， 咪先係個攞有大咯。 同埋我覺得嗰個女仔，如果後生女嚟講，佢屎忽真係好鬼肉酸啊。 係啊， 即係唔靚咯。如果係個後生女咁， 大到咧，即係龍等咁樣啊。咁跟住好啦， 佢角度問題啫， 角度問題啫，你都冇，我哋都冇真正量下佢嘅，啊，即係佢表現到出嚟就好似咁喎，但係其他人又咁樣喎，掂行掂過咁樣，又冇話走嚟跟隊咁樣嘅喎。 有得跟隊嘅咩？ 唔知啊，擺低一蚊咁樣，我下過咯，係啊，係啊， 擺低一蚊。 喂，有得你跟，你都唔好跟啦，咁污糟。 啊，唔係啊，咁樣嗰啲已經係 你個印度咩？印度就興 啊。 但是我觉得，但是我跟住食饭嗰阵，同啲同事啊，同啲男同事一起食饭啦。我成日同啲男仔一起食饭噶嘛，咁啊讲开嗰条片，咁佢哋系咁讲话，哎呀乜你冇中间嗰段咩？我冇，或者开头佢话咁而家好似话起咗出嚟话有个女仔，个女仔几靓噶噃。我话咁 假噶，唔系嗰个嚟。 我话未必系真噶，我话好似系假噶。跟住佢就话其实你觉得第一段好睇啊，定系中间一段好睇？我话其实我觉得第一段好睇，佢点解？我觉得个女仔好尽力做好嗰件事咯，吓揸冇揸流摊啦。跟住我公司嗰个经我都唔 真系好尽力，真系好尽力吓。 跟住佢就话好似有啲即系双簧恨晚咁感觉喎。 系啦，咁啊跟住点解成世人可遇唔到啲女仔嘅？ 唔系咁，跟住其中有个 你冇遇过就唔代表冇嘅。 我遇唔到啊嘛，我冇话冇啊，我遇唔到啊，我命 你 将会 遇到噶 啦。 咁跟住其中有个男同事就话啊，如果呢件事之后咧，嗰啲人其实知系边个噶啦。呢件事之后咧，对个女仔有咩影响？话个女仔会好忙咯，有啲人个个见到咁尽力，个个都走去搵佢。我话佢会好忙，唔休噶应该。 如果佢系，不过佢系佢好敬业熬夜嘅，的而且确呢样嘢真系冇法 睇网上新闻讲话，因为个女仔跌咗张学生证，翻唔到佢自己嗰个 房。我觉得完全唔系一个藉口咯，你跌咗个，因为你跌咗个学生证，咁但系其实你讲紧你喺红磡尖沙咀，即系你去到何文田，你其实你搭的士。你边度你都揾到房啦，系咪啊？仲要咧，其实你知唔知？咁后屘你睇翻新闻咧，就有网民咧就话啊，咁其实佢哋当晚咧系十几个人喺九龙塘嘅一间酒吧度饮紧酒嘅。咁点解会俾人认到咧？佢因为其实佢哋当初喺嗰间酒吧嗰度，成班大陆人讲国语，全部都系操国语噶啦。咁已经系好嘈咕咕呱啦，咁样已经系。即已经是很癫的了。咁然之后呢仲要呢佢就是 exactly 个佢话嗰对男女佢认得佢哋两个件衫是九成似。咁跟住就话佢哋两个其实已经当时喺酒吧已经系喺度打得火热㗎啦。咁然之后呢咁即系令到呢当嗰间酒吧嘅嗰个侍应呢即系啲侍应呢都睇唔过眼，即系已经劝喻佢哋喂你哋即系检点啲啦咁样囉。咁即系如果你哋真系既然都喺九龙塘啦，你入到城隍庙你都唔求翻支签系咪先。 佢哋淨係知道九龍塘有個火車站嘅啫嘛，喺內地。 九龍塘，我覺得九龍塘真係好出名嘅喎，其實呢方面。 唔係你想酒店好似執咗喎。 你想執咗啦，咁但係佢仲有其他噶嘛？你仲有嗰啲咩二風情啊、二角風啊、金嗰個嗰係咯，即係你仲有呢啲噶嘛？ 嗰啲真係要知咯。 係啊，咁同埋，其實你搭的士，你上到的士，你同問下個司機大佬你都知啦，你嗰日又唔係咩公众假期，又唔係又 普通话马榄叫咩噶？马榄叫乜嘢噶？ 知道你啲地道文化嗰、那个省系唔同嘅。 时钟酒店 系旅馆咯，嗰啲咩汽车旅馆咯，台湾人系咁叫咯，我真系唔知道大陆人点叫啊。系啊，咁同埋咧，有跟住后屘亦都你都知啦，香港人好中意睇人扑街噶嘛，系咪先？咁你花销又高涨啦，咁啊有啲同学咧就话，其实呢一对男女咧，其实系第二次见嘅啫。 嗯， 系啊，咁跟住即系已经咁样样咯。咁我即系我觉得。 第二次见，即系佢哋第二次见面系嘛？ 系啊，第二次约会咯，佢哋话系，即系应该单独咁样样出去咯，应该系。咁系啊，咁、啊、然之后咁好啦，咁之后第三段片就系讲有差人嚟啦吓，咁就几秒嘅啫，唔系好耐啦。咁啊，咁后来啦，咁就当然佢哋系犯法噶啦，公众地方行为不检啦吓，作出猥亵嘅行为啦。咁、嗯、其实佢男方咧已经系被警察拉咗噶啦。咁啊，女方咧咁就有新闻消息指出咧，就话嗰个女仔咧，即系都因为羞愧咧，咁然之后就翻咗大陆避风头嘅咁样样。咁、嗯、但系就话冇嚟香港，即系佢冇翻到嚟香港协助调查咁样样啦。咁啊，唔知判就判点判法啦吓。 咁我喺个庭度点样讲咧？究竟系？ 公众地方行为不检，我谂最多都系罚钱守行为嘅啫，咁应该都唔使，应该都唔至于话去到坐监嘅，因为佢哋都仲，即系佢哋饮醉酒都可以话，因为佢有个 defenses 叫做 intoxication， 即系话佢哋其实佢哋饮醉酒有某个程度上，佢哋未必知道佢哋嘅行为系做啲咩，咁当然睇下个律师点帮佢哋打啦吓，咁啊呢样后话啦，咁当然咧亦都有记者去即系访问过呢班人。即係訪問過呢個男仔啦，咁揾唔到個女仔啦，咁、那個男仔話啊，其實我哋淨係記得飲到好醉啦，跟住淨係記得有石石啦，跟住而佢之後嗰啲佢完全斷曬片喎。咁我其實我想反而我想傾下就係、是作為一個男人或者你作為一個女人，你飲即係你如果你飲到醉嘅話，女人都可以話即係飲醉咗，即係我自己一個女人啦，飲醉咗咁大不了咪大靜攤喺度，即係好似啲人話路邊捡屍執屍咁樣樣，咪攤喺度抹大對腳，俾人除曬衫，咪入入衞生衞咯。喂，咁但係嗰條女佢搶到咁樣樣，咁又冇可能佢係醉到真係嗰啲叫做昏迷啊，斷即係嗰啲叫做咩死咗咁樣樣啦。即係佢好明顯唔係啦，如果唔係佢唔可以咁激動同咁敬業熬夜啦。咁、那個男仔。咁个男仔咧，个男仔即系你，如果你真系嗱，我哋之前即系录都有讲过啦。如果你真系醉到一个地步嘅话，你基本上你连扯都扯唔起噶嘛。 绝对系唔会扯得起嘅，我放心。 系咯，即系你点会扯？ 但其实整个过程里边，中间嗰条片个男仔系有冇做到，有冇完事啊？ 真系唔知道、 啊。我又觉得佢系唔得噶，佢系唔系做完晒噶。 吓、啊，即系你觉得佢都系软皮嘅系嘛？ 是啊，因为我见到佢 真系现实真系啊，名副其实真系求鸠期啊 ，OK 不。不过都咁，佢如果佢即系咁激动，然之后仲要晕倒咧，咁我又觉得啊，咁又几惨啊，偷鸡唔到蚀渣米咁样样。 就廿岁仔做仲要俾人哋拉埋添， 廿岁仔就唔得你阴公，真系。 唔系你正常嚟讲饮咗醉系冇咗个冇咗性能力噶。 我知道， 唔系冇，系差啲啫。 唔系我之前录我都讲过啦，我即系我之前录嗰个不能忍受嘅情人坏习惯，定系乜嘢唔识搏嘢嘅男人啊！我哋有一集咪讲过嘅，同阿啲猫咁，我哋咪我咪话啊，其实男人饮醉酒其实佢会软噶嘛，即系或者你系一系就射唔出，一系就软。咁但系即系你如果佢去到咁样，其实我可研究紧系咪真系好似佢讲紧话我真系醉到咩都唔记得啦，净系 可能咯，你系因为意识系咁样嘅。 但系佢哋成件事你冇意识，我即系我睇过条睇晒三条片，我觉得成件事系你如果你系一个冇意识嘅人，你系完全做唔到呢一样嘢咯。 嗯， 但系佢而家讲应该系佢唔系全部醉晒，佢系受酒精影响咯。咁影响有深有远，有少有多噶嘛。佢用嗰字系受酒精影响，就话以为自喺自己嗰间房度，翻咗去以为自己间房度咁讲，即系好似 claim 就 是。地咁硬都唔记得，都唔知 道。人哋瞓硬板床。 佢硬板系咯，佢瞓开木板床嘅喎，仲要鞋嘅喎，我哋。 哦，咁可能佢嗰啲新产品咧，即系我觉得 点解其实还是关唔关 drug 事咧？即系会唔会系其实佢哋除咗酒之外，佢哋仲 high 咗嘢？ 咁就真系要进一步调查先知道啦。 系啦，即系我觉得会唔会有呢个机会系 因為嗨，因為其實你飲醉酒，佢冇可能，你最多都係醉，即係佢可能見到倒影，或者係佢都即係比較容易去即係佢嘅情緒比較容易挑動到，或者佢去比較容易衝動去做某啲嘢啫。咁但係佢哋如果你話講到要有幻覺 嘅 話， 呢個 係 醉嘅初期啫，係醉到中後期嘅時候冇，已經係冇咗知覺，同埋而家已經瞓咗喺度㗎啦。 但係你要去到幻覺呢單嘢，我覺得你一係就你扮嘢，一係你講大話，一係就係你嗨咗嘢，即係你去即係有啲 drugs 去幫你，令到你去即係有幻覺，係咯，即係咩 K 仔啊、cocaine 啊嗰啲，即係你快仔啊嗰啲，即係佢一定係，我覺得 suppose 除非佢講大話，如果唔係，我覺得唔係酒精咁簡單咯。 嗯， 但我其實睇翻之後網上嗰啲人嗰啲衝人，有啲人就話啊，你睇而家嗰啲新一代嗰啲幾慘啊，冇錢啊，連開房啊咩都冇錢啊，乜嘢乜嘢啊，跟住又話其實我就睇到兩樣嘢咯，第一就係話你去邊度讀書都好，你離開你自己嗰個地方，即係你再熟悉嘅地方，譬如你又呢樣係最緊要。但我另外有一樣嘢帶出就係話，你 通常都放縱啲嘅喎， 你由一個省去到，因為你覺得嗰度地方唔識你嘛，咁係有少放縱嘅。咁但係你由一個省去到一個省，或者你由南去北，第一件事咧，如果你係一個成年人，你係好，你都會有機會做呢啲嘢嘅時候咧，我覺得咧，你第一件事一定要睇曬個地圖，邊度有你想可以做呢樣嘢嘅地方 provide 到俾你先，有咩配套先，同埋另外一樣嘢就係你要知道當地嗰啲法例啊，各樣嘢啦。一來嗰個氣氛啦，社會氣氛啦，仲有佢哋而家咪話嗰啲自由行咧，自己自由行咧就出發之前咧就應該好似我哋香港人去茶會咁咧，旅行團啊，或者話俾你聽當地嘅文化係啲乜嘢，即係譬如你去泰國唔好亂 Q 咁摸人哋個頭啊，即係嗰啲咁嘅嘢咧，即係上呢啲堂其實咧。佢作為一個留學生啊，佢其實都係會喺香港住一段時間。其實我覺得佢應該唔係淨係即係淨係自己顧自己，覺得即係我嚟讀書啊咩？其實佢有好多地方生活化嘅嘢，佢自己應該留意咯。即係 你哋香港人少見多怪，因為見個大蛇屙尿係咪？ 唔係啊，屙得嚟唔係咁肉酸啊嘛，你明唔明白？ 我哋村興噶。 即系你 咁有表演欲， 系好核突咯。咁另外一样嘢就系话，我觉得系大陆嘅性教育系不足噶咯，因为佢全场反而个女仔就好啲，但系个男人系好戆居咯。我觉得男人戆居啦，一来，二来就系话佢哋系好似佢哋系冇用防御措施嘅。 我谂佢临急临忙，如果佢应该都未必会谂呢样嘢噶啦，系嘛？ 同埋佢哋其实咧，佢哋即系成年啦，你出去啦，同埋你都识得放纵自己啦，同埋你觉得都冇人，即系全部人都唔识嘅，即系冇人识得我嘅呢笪地方系点？我觉得你都自己买定啲架撑袋住啦，即系可能佢哋真系，我唔知佢顺定钝咯。 冇、 就是、 人识，我觉得一件事啦，冇人识啫，大佬。咁如果你系咁样嘅话，你同只禽兽有咩分别？你同只狗有咩分别？同只马骝有咩分别咧？ 佢哋不嬲都系咁噶嘛。咁网上面有啲人咧就影咗两只马骝，跟住就话：哎呀，我同另外一个角度影到呢一男一女，即系跟住摆咗两只马骝喺度做紧我嗰张相出嚟咯，即系讽刺佢哋咯，又话佢哋核突。啲咯，咁我覺得都又係抵俾人話嘅，咁其實事後佢話醒咗之後就話咩個女仔就離開咗香港，喂你離開咗香港幾日唔翻學算頭，你一翻嚟咪又已經俾人哋即係已經穿曬啦，你點掩飾都冇用啦。 問題佢要太過明白香港嘅閉路電視係咁強大，同埋每個人都有部手機。系啲流动闭路电视， 佢哋系咪真系乡下出嚟咧？乡下出嚟唔知道，原来呢个香港系基本上平均人， 每 香港每个香港人都会有一部智能电话嘅。 两部咧，系 两部电话，平均最少有一部系智能电话嚟嘅。 同埋我觉得佢都冇乜即系冇乜羞耻之心啊！就有样嘢就系佢做做下嗰个人行过，行得好慢嘅，行过喂。佢闪都唔少照做，那个男仔照 系啊，即系讲真嗰句，你平时企喺度啊，或者你踎喺度啊，有人行过你都缩一缩啊，佢完全唔系，佢完全缩过 啊，佢嗨咁样啊， 系啊，即系我觉得件事直情唔系人嘅所为，我觉得即系佢似系禽兽啦，即系俾肉欲支配咗自己咯，佢一系就即系我觉得有冇咁无耻啊， 即系同埋佢饮咩酒啊，佢饮咩五粮液啊。 饮嗰啲饮乜嘢啊？即系饮到咁大，应该 唔会中意饮呢啲酒喎。 同埋有啲嘢，我讲真，大陆人差唔多个个都饮酒嘅，点会咁易醉啊？ 你又啱，呢样都系一个 issue。 劈惯啊！ 你个个都饮惯，你点会即系你 细蚊仔都揦住个碗饮高粱噶啦？又点会点咩啫？系咪先？即系点会咁醉？ 你饮份凉液嗰啲，你俾罐啤酒你饮，简直系侮辱佢啦，系咪先？ 佢一系就饮咗即系妙品嗰只咯，男女咩妙品叫做自保三边。系啦，一系佢就调调 Q 转，可能饮咗第二啲酒，佢可能饮咗工业用嗰只啦。 我夹实咪点嗰啲会死个盲眼嘅。 佢可能饮咗啲工业用夹纯。 哦，所以咪睇唔到个环境系有得街灯嘅咯。你明唔明啊？ 即系，总之我我就觉得个女嘅咧，即系个男嘅，我唔明点解拉个男咪唔拉个女噶啦。两个都应该拉。 罪名相收。 点讲咧？系咪而家呢一代嘅人佢哋嘅，即系我好明白咧。而家呢一代嘅人好明显地对 sex 嘅概念系即系已经系比起讲紧上一代嘅人系开放好多好多好多啦吓。咁啊，但系咧佢即系要做到，即系始终我都觉得你可以讲啦。你之前啲人系避而不宣噶嘛，自己嘅嘢好少话会攞出嚟同你讲噶嘛，即系藏事啊嗰啲。咁你到而家啲人，即系到我到即系仲大嗰代咧，好少攞出嚟讲啦。到我哋嗰代。即系你啲人，你就算有做，你哋都唔会话真系会成日攞出嚟讲。可能你姊妹间讲，你都唔会好似话即系攞出嚟，好似斗多斗叻斗劲咁样样啦。即系 有，但系我哋 有做嗱之前讲过嘅咁啲茶水阿家嗰啲师奶成日都讲呢啲嘢嘅。 咁同埋系咯，即系我觉得即系到而家你嗰啲直情系惊死人哋唔知啊，又要影下啲淫照啊，影下啲即系又做有直播添 live 咁样样，即系我觉得究竟发生咩事个道德观？ 未见过博嘢啊！ 唉，咁我就同大家分享一单新闻啦吓，咁呢单新闻咧就西班牙嘅，咁西班牙有一个度假胜地叫做马加洛夫啦，咁佢系都几著名嘅性爱天堂嚟嘅，咁好多即系荒淫嘅事件啊、新闻啊咁样样啦，咁最近有一则咧就系有一个英国嘅少女咧为咗庆祝佢18岁生日，就专程前往呢、這个。马加洛夫一间情色酒吧，咁咧佢哋咧就去为咗去庆祝佢嘅生日咧，佢哋就参加咗一样游戏去庆祝佢成年嘅。咁呢个游戏就叫做 Body Shot 人体酒杯。咁、那个游戏内容咧就系咧呢个女仔要将佢身上嘅衣服除咗啦，除埋个 bra 啦，咁然之后咧就喺佢个胸上边咧就抹先忌廉啦。咁然之后咧喺个胸嘅即系喺两条罅，即系喺个波罅咧度咧就淋 tequila 啦咁。咁然之後咧，佢就要瞓喺張台度咧，然之後任由現場15名陌生嘅男子咧，就去舐乾淨佢身上面嘅奶油同埋酒，係啦。咁當呢個遊戲結束咗之後咧，呢個女仔係有獎賞嘅。咁佢獎賞咧就係一瓶價值 1.3 英磅，即係大概逾15到，想算啦，大概18到20蚊港幣嘅一支酒作為獎賞嘅。係。咁啊，係啦。咁其實佢話呢個地方咧已經唔係好陌生嘅啦，即係呢件事唔係好個別嘅事件，係經常性都會有都會有呢、這個即係呢啲嘢傳出嚟，只不過可能一單大鑊大鑊過一單過分嗰一單咁樣樣咯。咁其實你講緊就算你話香港人又好，西方人又好，大陸咧又好，咁即係。越嚟越多後生仔咁點算啊？即係你諗下，我做啦，你話啦，我即係我而家呢年紀都廿零歲，廿零去到30歲啦，就嚟咁仲有幾年，咁即係都係一個即係就嚟要開始要結婚啊，即係諗緊 plan 下生唔生小朋友嘅年紀嚟噶嘛。咁你話如果你話而家其實咁樣樣咧，邊度仲有人會夠膽生小朋友？或者可能就啦，你可能你個女嚟緊大個，遲啲大個啦。咁佢哋去 plan 话结婚啊，或者去睇下有冇小朋友嘅时候，喂，点教呢？ 我觉得其实喺我嗰个年代咧，个社会已经有呢啲嘢出现，即系你都听我讲话人体寿司啦。 系咁，但系冇咁高。 有冇听过啊？ 我有听过你讲人体寿司，但系你人体寿司，你两公婆喺屋企玩噶嘛？ 唔系噶，有好多人玩嘅，系我哋两个喺屋企玩啫，系好多人一齐玩。 係其實係人體壽司啊、吞金魚啊嗰啲啲架仔咧，咁其實你講嗰啲咧，嗰啲咁樣嘢，你諗下人喺呢個地球上已經有好多年啦，咁你以我哋所知嘅都有二千年啦，或者五千年歷史，其實嗰陣時已經 即係新史嗰啲叫 嗰陣古代其實古代已經有呢啲咁嘢啦，咁都有明朝有個皇帝整咗間叫炮房啊，即係嗰啲咁嘅嘢。其實 好乸濕碎嘅就炮房，對我嚟講，個個都做到嘅依家。 唔係第一隻炮個炮啊！ 我知道，係 嗰個炮啊。咁啊，跟住就其實呢啲嘢係好多年前或者喺我的年代正已經係有，但係只不過啲人係冇咁多。 冇大家攞出嚟開心 share 咯， 全部系統冇咁強勁。 一嚟你俾人講，即係一嚟你攞出嚟講，可能有啲人會即係會唔知道用啲咩眼光睇你，或者覺得你係即係尤其是男人，你攞出嚟講，你會覺得你係污所鹹濕佬。你女仔攞出嚟講，你會覺得佢不知廉恥，會覺得佢唔識醜咁樣樣。咁但係你去到而家，大家攞出嚟講，好似問你食咗飯未咁樣樣咯。你今日食咗飯未？你今日 book 咗嘢未啊？你有冇睇嗰條片啊？咁樣咯。 即系大家嗰、那个唔 错晒啊！佢个 mindset 系， 所以都唔系话错嘅，咁佢自己选择啫。好似我哋嗰个年代都，我嗰个年代或者我再年纪老啲嗰啲，譬如话四十后啊、五十后啊，都一样有人食白粉啊，有人出去做埋晒啲唔好嘢啊。嗰阵时其实都有人解受啊。 点讲咧？呢其实。自从 咩年代都有噶啦，其实 出现咗现代城市之后咧，就十分少呢啲咁嘅嘢嘅，即系当街当我做。其实你讲翻而家系几百年前、成千年前，其实都系好普通嘅啫。呢啲咁啊，随时咁拉开 做 噶啦。 我嗰时我记得我出嚟做嘢冇耐，仲系八十年代嗰时，尖东啱啱起咗好多嗰啲乜嘢中心、乜嘢中心咧。咁我记得我有一次行过去永安广场。嗰度有個好似花園咁，我放工行過嗰度。 你嗰度以前七八十年代咪就係大富豪咯？ 唔係大富豪，係永安嗰頭啊，永安中心嗰頭啊，永安廣場係另外一邊嚟噶。咁啊，跟住咧，我記得嗰陣仲未有個咩羅馬噴泉，未有個四條柱啊，係尖東啱有咩尖沙咀中心啊， 港政中心嗰度啊嘛， 係啦。咁就有一度係叫唔知永安中心定永安廣場嘅，咁出面有啲 bushes， 即係有啲矮樹啊咩咁樣。咁我記得有一次咧就好尷尬嘅，就我同我個同事咧就一齊收工，咁啊行過嗰度，行下咧，忽然我同事咧就叫我踎低，咁我以為我都冇要鞋帶要綁，做乜叫我踎低？即係嗰時我細個唔知嘛。吓踎低咩踎低咁啊！最攞命就嗰个同事系男人嚟噶嘛，即系男同事嚟咁啊！一齐行翻出去搭地铁咁样啦。咁跟住，咦？做咩事啊？佢踎低，我就以为我就跟住佢踎低，跟住我咧就见到另外我哋行我哋嘅对面方向就有一个男人，好似即系白粉佬咁样，咁咧就匿埋咗喺嗰啲矮树后边，但系就俾我哋喺后面行，喺另外一个角度行就见到佢，我就以为嗰条友咧打劫人哋，即系想打劫人哋，我个同事叫我踎低，即系唔好俾嗰个匪徒见到，咁咪打劫埋我咁啦，咁我就好惊就踎低咗之后，跟住我咦点解我个男同事唔出声嘅，即系好似有啲嘢即系 attract 紧佢嗰个对眼咁，佢同做咩事啊？佢话你睇唔到咩？咁我咩事？咁我就见到喺公园嗰度咧，就有一男一女。咁啊，个男人咧就坐咗喺度，个女人就坐咗喺个男人个大髀上面。 哦。 咁啊，跟住有啲 rhythm， 有啲动作咁样啦。咁我都唔知做咩事。咁我就话，唔好理啦，即系翻放工我照行。咁咧，跟住咧，嗰个男同事又揿翻低我。咁我问佢话做乜嘢？我 想睇。 我走。系啦，跟住佢就话：有嘢睇，咁我就即系我又冇，我不嬲男朋友。 其实女人嘅角度真系唔好想睇呢啲嘢嘅。 系啊，即系我男朋友觉得有咩好睇？即系 你仲要隔篱个，你仲要你话如果系个姊妹喺你隔篱就，睇下咯。咁但系如果你话同个男人隔篱咁尴尬，你点会睇啊？ 系喎，嗰阵我又唔觉得尴尬，我觉得好烦啊！即系我想搭车，即系你明唔明啊？你阻住我收工。咁我覺得好煩啊！跟住我話睇咩啊？佢話你睇下，咁我睇，跟住佢一叫我睇，我一望，咁咧就靜曬，因為我啦，一 我即系我静咗之后咧，我望过就对面嗰条好似匿埋喺条树后面嗰条导游咧，就整个树，即系只要搵只手指挡住个嘴，叫我哋唔好出声咧，唔好阻住佢睇咁样声。咁我唯有静啦。 但系我想问，嗰个导游系佢自己夹紧嘢，定还是系佢 夹紧嘢噶？ 哦，佢唔系当事人嚟嘅，佢观众嚟嘅啫，都系。 当事人，我见到一男一女，系后生仔嚟嘅，咁离远见到，咁跟住咧，咁我就见到佢，即系个导游示意叫我哋唔好出声，咁我咪唔出声咯，跟住我就再望一望，吓过瘾咯，我谂呢个仲好睇过嗰条片，即系我直头系睇到佢哋完事之后做嘅嘢咯，即系已经完咗啦，吓、啊、 完事之后有咩做？食 烟有。 两个摊咗喺度扯虾， 系 因唔系系因为佢个女仔系坐喺个男仔上面噶嘛，即系我哋系我系 攞翻出嚟系咪？ 系啦系啦，系啦，同埋咧嗰个男人同嗰个女人着翻条裤，着翻条丝袜嘅，个女仔着裙嘅，你知唔知啊？好过瘾嘅，即系我先呆咗吓，乜、啊、原来咁都得噶？ 即系我哋以前嗰啲咧话诶，听人哋即系我细个，我好细个嘅时候听人哋讲话咩 系有呢啲事发生咯， 唔系车震咯。我听人哋讲得最多系我自己冇见过，我冇见过亦都冇做过啦。当然咁我嗰阵时 都有架车啊，你唔系死都系冇嘢嘛。 唉，真系唔知点解呢个社会而家会变成咁样样，系咪 我嗰年代 谂下三十低咧，定还是系咁？ 即系而家计落都系差唔多三十年前都有呢啲咁嘅事发生。咁同埋咧，嗰阵时我细个咧就好兴有句有个 term 叫照田鸡嘅，就系、是、譬如公系啦，公园啊或咩咁。有一次咧就嗰阵时仲读紧书，我记得。咁我哋同埋几个同学就好鬼百厌嘅，即系唔系曳嗰啲百厌。咁我哋有个同学咧就话：喂，我哋嗰时咧就有嗰啲好细条嗰啲炮仗仔咧，嗰啲炮仗。咁佢唔知点，佢唔知点样立咗啲炮仗嗰时咧，跟住就九龙公园，就我最惊九龙公园嗰度。咁咧就有间屋仔嘅，即系有间屋仔咁样嘅。咁佢就话：喂，我哋今日去照田鸡去玩啊，你去唔去啊？我照田鸡咩嚟？ 但系唔会俾人打咩？你哋照田鸡？ 买跟住咧，以前啲人就话攞个电筒去照噶嘛，咁啊跟住咧，嗰、那个男仔咧就攞住电筒，咁我哋就跟住去啦，咁啊跟住去，咁我哋极成班友仔唔识死啊嘛，跟住咧个男仔就好笑，点着啲炮仗咧抌落间屋度，龟鸡飞狗走， 我仆街， 我哋咪趁混乱咯，即系佢哋一抌落炮仗去。棒咁，跟住啲人哇哇咁，跟住咧我哋仲鬼，我哋咧就梗系唔即系，梗系即系扮晒嘢，系调转头，即系个方向系背脊向住间屋走，即系人哋就唔会怀疑你系有份啊嘛。咁啊，跟住咧我哋就咁走，点知走唔上咧？跟住我哋及到咧有啲走出嚟嗰啲咧系衣衫褴褛喎， 即 系 黑衣嚟嘅。 唔系啊，即系点讲？唔系 即系未着衫，衣衫不整系咪？ 系衣衫不整啊！唔好意思，我真啲又用错咗个讲咩十围不保添。 唔好学黐筋，唔好学黐筋。 吓 、啊， 即系佢直头系走出嚟嗰阵咧，佢衣衫不整，即系有啲直头系一路走出嚟，一路仲系扣紧楼啊，有啲就直头仲系整紧条裤啊咁样。跟住我哋成班人咧就嗰啲人走完之后，跟住我哋走到一个空地喎，跟住成班人喺度笑咯，喺度玩咯。即系其实呢啲嘢咧，其实好多社会好多事，即系几十年前其实都有发生噶，只不过个资讯问题，你有冇俾人拍低啊，或者有冇俾人哋扬开去，同埋而家最兴就起底啊嘛。 唔好悭啲咁嘅钱啦，真系。 即系我觉得系真系好肉酸咯，同埋尤其是咁啱，点解香港人中意踩一脚，系因为两个都系粗普通 话。我觉得唔关事，我觉得唔系。我自己覺得唔關事，我覺得唔關你操咩嘢口音住，你操外星話我覺得呢件事都會揚出去，仲得點解外星人搏嘢啊？ 唔係即係點啊？有啲人咧就係、是、你無論係咩人， 純粹我覺得香港人中意睇人撲街，中意睇人失敗啫。咁我覺得未必關佢係咩國籍嘅人士嘅，咁係咯，咁同埋。即系啲人成日都话哎呀，冇地方搏嘢啊，冇房啊，咁但系其实咧，你如果留意最近嘅新闻咧，其实佢哋都有指出咧，旅游业寒冬啊，酒店业嘅寒冬啊，话自从咧我哋有啲反水货客嘅行动啦、啊、占中啊各样之后咧，其实佢哋 即係佢哋嗰個酒店嘅入住率呢其實已經大大地降低嘅，因為啲大陸人即係已經可能譬如就會可能揀咗去台灣或者去日本啊或者去韓國啊，咁佢哋即係寧願去呢啲地方，佢哋都唔去香港。咁所以其實而家呢去搵房呢應該係比起一兩年前其實應該已經係容易好多㗎啦。咁啊所以其實都奉勸大家呢唔好慳啲咁嘅錢啦。咁啊即係如果你真係需要嘅，即係我哋都明白食色性嘅，食飽上煲嘅就好正常，好人之常情嘅。咁啊，揾個 飽與思淫慾啊嘛。 一嚟咧，你又對個女仔好啲咧，等個女仔攤喺度，或者你自己攤喺度嘅時候，即係腰骨都唔好咁緊咁痛啦。咁二嚟係即係你都尊重一下自己，仲大學生喎，即係你小朋友都知出街要著衫著褲啦，係嘛？ 逼丟凳。 真係呢樣嘢真係好離譜。 即係你仲要講緊你係大學生，你真係講出嚟都醜啊！咁同埋即係我覺得係尊重下自己，亦都尊重下人哋咯。即係你尊重下個女仔，亦都尊重下自己咯。一個女仔，你諗下而家個女仔點做人咯？係咪先？ 咪繼續做人咯， 即 係 我都知道佢哋 嘅人咯。 系啦，咁系啦，咁 都喺条街度做人，俾人影到啫嘛。问题就系佢做唔做做人，佢成功咁做人咧，定系佢避免自己做咗个人出嚟咁解啫嘛。 唉，希望佢以后好好地咁做人啦吓，无论边方面都好啦。咁 其实我觉得佢嘅嘢咧，可以好似啲雪片咁飞埋嚟嘅咧，个个见到佢永唔欺场嘛，咁认真、啊。你喺条街度，你都可以咁认真。哇，我同你啊！整個間房氣氛好啲，你咪好，即係你冇佢冇揸流攤喎，真係好努力咁做 喎。係啊，所以我覺得應該俾個俾翻個 reward 佢咯 ，reward 佢咯，即係佢即係都已經喺條街度啲咁困難嘅環境之下，佢都可以咁歷經業熬業啦，咁努力向上。 即係吹極都吹唔起㗎。系咪先？ 咪系咯，即系如果你俾金五星级嘅酒店俾佢，佢真系倒挂金钩都做得出噶。 更加劲啊，系啊，即系佢个水准仲可以发挥得更加好啊，真系。 冇错，所以我觉得即系好似打工咁样样，个老细俾佢嘅环境越嚟越优越咧，咁个伙计咧做嘢都会越嚟越优秀嘅个 performance。 即系你喺街你都可以冇乜设备，你都可以煎到只蛋。哇！我俾咗个靓厨房你，哇！你真系咩都整到出嚟啦。 咪系咯，九大鬼都煮到出嚟啊！ 所以我覺得個女人咧就應該係更加好多人約佢嘅另外個，反而個男咧就差啲，個男嘅啲女人就覺得，哇你怎麼搞的？我怎麼跟你做？你上一次你就這個接上做了，我沒有尊嚴，我不跟你幹了噶。 可能係咧，咁啊都要睇下，都要睇下疫情嘅發展啦，睇下會唔會可能有後續嘅起底情況發生啦，定還是係 其實聽審啊，佢係咩啊公眾地方行為不檢啫，冇清場應該有人 公眾地方作會事可以入去聽嘅。 系啊，佢唔系强奸，我强奸就话清场啫。喂，搵人入去听啊！ 真系唔知啊，咁都要睇下嗰个女仔翻唔翻嚟嘅。咁啊，睇下之后点样样咩啦。其实我觉得又冇咩好睇嘅，大家都系大家即系最中意睇嘅时候，大家睇咗就睇人扑街。即系我认作为一个人，我都中意睇人扑街嘅。咁啊，我都食咗唔少花生嘅，即系同啲同事喺度，即系大学我哋系成班同事，可能几个围埋一齐，几个即系一个小圈子咁样，几个围埋咁，然之后攞条片出嚟睇，大家开心 share 咁样样咯。咁我觉得最好睇嘅嗰段就已经睇咗啦，就睇人扑街。咁你话后续嗰啲，其实我反而觉得香港人唔系真系太 concern 咯。咁啊。即係都係奉勸各位聽眾啊，大家 behave yourself 啦，唔好飲咁醉啦，遠離毒品啦，即係要搞嘢就去酒店啦，唔好慳啲咁嘅錢啦。咁啊，祝大家有個啊 世界末日咁，我哋講到 係啊，希望大家都好好做人啦。 其實我覺得真係有句説話就講得啱嘅，即係唔係話你唔鹹濕，你鹹得有道理。 系啦， 即系样嘢行得有道理，做任何嘢都系有一个啊应该做嘅，即系点啊 ？proper manner， 真系噶。 我觉得真系，我系一个女仔，我都冇办法接受你呢个男仔同我讲话要喺个街度做，即系你唔好话喺街度做，你叫我喺野外，我野外定向我都已经唔好接受到。你最同我讲喺大街大巷做，即系你话。我覺得唯一一個情況可能係咧，喪屍襲地球，全世界都係喪屍，得翻我同佢嘅時候，可能真係會喺度交試下嘅。咁如果唔係， 我都覺得好唔尊重啊。 係啊，即係我覺得個男仔唔尊重自己之餘，係非常之有唔尊重個女仔咯。咁啊，唉，時間差唔多啦，咁啊，希望係啦，大家好自為之啦。咁啊，睇下有咩後續發展，希望後無來者啦。咁啊，就咁講住咁多先啦。好啦，拜拜。 拜拜。